正是爱你两个字， 爱你两个字， 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 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我很不服，我还在想着那件事，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为爱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要你一件如果的事，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有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归亚纳，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我们知道相声大师侯宝林的童年生活是非常清贫困苦的，甚至他整个童年就只有一次买零食的经历。你能想象侯宝林与艺术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竟是源于对面人家盖房子吗？今天在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节选讲读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让大家进一步了解相声大师的真实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自传中啊，侯宝林这样写道，我还有个大舅，名字叫什么记不得了，因为他死得早，大舅在御膳房当厨子，人非常老实，是个好人，甚至老实的过分，北京话就叫窝囊。大舅妈待我不错，记得有一次母亲陪着姥姥到东关房三姨姥姥家去串门，家里就剩我跟大舅妈两个人，大舅妈嘱咐我千万别跟人说，然后拿出一个小铜板来买了点芸豆给我吃，那时一小枚已经买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件事虽小但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我记得在我童年里好像就花过这么一次零钱，我们那时遇到门口卖零食的从不想买什么吃，家里钱紧呀。侯

新来个天儿的热棒儿热的嘞，发面棒儿的要热嘞。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音乐性还挺强。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他不会啊。 嗯， 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 嗯， 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哦，摆个摊儿。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 嗯， 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先开步拿出一个包子来，呵呵，卖包子。 哦，说话还这味儿。 大伙儿说，哟，周先生怎么不唱戏了？ 嗯， 怎么卖包子了？ 是啊， 有人知道的。 嗯， 少说话啊，少说话，留神。 嗯， 周先生唱戏得罪人了。 嗯，得罪谁了？ 有势力的那个。还得瞧瞧。 谁 啊？得罪那原子了。 哦，原子。 那就是那袁世凯的儿子。 那家伙啊，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是啊，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哦，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哎，全买了。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 嗯， 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受感动了。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儿，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嘿，挺照顾他。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哦，让他唱一段 啊。 他唱了吗？ 唱了。 唱的是哪出啊？ 是卖包子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啊。对。 怎么唱的呢？ 列位乡亲， 扛嘞嘞扛，一起嘞扛。 未曾开眼泪难忍， 将 尊神列位老乡亲， 将 只因劳累得了病， 他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 将 不准我唱戏一念真， 将 无奈做了小商人， 将 我这包子是好白面，我自己和面，我自己蒸，可怜我做一人， 恐怕 遭此啊！ 锵锵锵锵嘞锵！干嘛哭包子呀？ 那拍成馅饼了。 是。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卖包子》。相声大师侯宝林以柳活见长，那您知道他第一次与音乐亲密接触是怎样的情景吗？让我们一起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那时正赶上我们对面那户人家盖房，盖房打地基时要砸夯，砸夯时要唱夯歌，一个人站在高处喊，大家拿着夯等着，他唱一句下一夯，唱两句又下一夯，这叫夯歌。夯歌很好听，我的童年时代没看过戏，没听过音乐，就站在门里听人家唱这夯歌。我第一次接触艺术就是听夯歌，也许因为我没有听过其他音乐节目吧，那简单的夯歌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有时我能站在门槛里面傻傻地听上几个钟头。怎么样，